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，放弃又后悔。如果是你的感觉已无所谓，就让我把爱收回。

写一封信，寄向何方？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，瓶中信随波飘飘荡荡，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。